秋香不须记，失去的昨日已远去，从前人渺茫，梦境已逝去，微风里泪流远别离。 旧事也不需记，时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。从前情爱和勇夺等待，万千恩怨随风而飘去。今后人生漫漫长路。 漫漫长路，此寻路上天际纷飞。他日与君尚有未了缘，始终都会海角再相遇。 缘去，前世的喜与悲，在今天我依然记得你。